世间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 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 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心中，人情真爱无人懂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，不放自伤最心永远，是我。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 你说过的话，我不曾忘记。